二老看见儿媳正是早年指腹订婚的陈娇莲，意外惊异，意外欢喜，两家谢天谢地，庆贺团圆。 刚才播送的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精品小说展播，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就在关山林，昂首站立在大汉口的柏油马路上，用一种胜利者矜持的目光审视江汉关钟楼的时候，乌云却挺着大肚子在后方的一所战地医院里吸着一大堆污血的绷带和被单。乌云困难地跪在鸭群嬉戏的小河边，吃力地揉搓着那些几乎看不出本色的杂布头，把一遍遍乌黑的血水拧进河水中。由于肚子舔得太厉害，他不可能蹲着或者坐着，只能采取跪着的姿势，这样就使得他更加的吃力。他的手脚都浮肿了，显得臃肿不堪，而且皮肤容易破裂。长期的洗涤工作使那些皮肤备受磨砺，手上的皮肤磨砺之后露出了嫩红的肉来，一进入生水之中就疼痛难忍。由于工作的劳累和缺乏营养，他的脸失去了原来的红润，显得只是的苍白，在五月的阳光之下就像一个透明的人似的。乌云怀孕已经八个月了，在此之间她一直盼望着关山林派人来接她，就像关山林许诺的那样接她到她的身边去。关山林需要乌云，需要她的关心和照料，需要她的温柔和体贴，需要她督促她刮胡子洗脚换衣服，需要他来提醒他有一个妻子，而且他的妻子时时刻刻都在挂记着他。现在乌云也更需要他了。当乌云最初证实了自己已经怀孕的时候，他被一阵惊慌和害怕的情绪挟住了，他没有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仅仅是在两个月前，在大凌河边，他才真正完成了一个女儿像一个妻子的过渡，一个女人的过渡，而现在他却要承受另一个生命的侵入。乌云自然已经不是原来的乌云了，那个不懂事单纯快乐的乌云自从成为一个军人的妻子之后就消失了，新生的是一个迅速成熟有了心事知道牵挂的乌云。乌云不再那么爱唱爱跳，做女孩子时的那种莫名其妙的话也没有了，她变得沉默寡言，尤其是在他牵挂着关山林的时候， 在他知道他的肚子里已经新添了一个小生命的时候，人们几乎听不到他说话。乌云只知道整天的干活，拼命的干活。他没有说出自己怀孕的事。直到有一天，他在背一个受伤的战士撤下阵地时晕倒在地上，人们才知道了他怀孕的事。他5个月之后开始出怀，并且迅速地挺起了他的大肚子。乌云当然不能够再上战场了，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后方医院做一些勤杂的活儿，这算是最好的照顾了。乌云对组织上的照顾感激不尽，他知道自己现在已经在给组织上添麻烦了，心里忐忑不安，使他越发的少话，同时也越发的拼命干活。乌云负责洗晒全院使用过的绷带、纱布和被单，这是一件十分埋汰的和笨重的活，但是乌云很喜欢。乌云喜欢的当然不是那些充满血腥味的脏布，他喜欢是因为他可以一个人躲在河边去洗那些东西。河边很安静，除了河里游弋的麻鸭和小鱼，河畔灌木丛中跳来跳去的小鸟，再没有别的什么生命来打搅它。乌云有时候洗累了，就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安静地看小河里的水无声地流淌。如果这个时候肚子里的孩子拿脚踢他、蹬他，他就会惊喜地拿着手摁住他，脸上露出恬静的笑容。乌云这个时候有一种慈爱和宽厚的感情在心里滋生出来，像小河的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乌云其实想得更多的是关山林，他极力想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是不是在打仗，他的伤是不是完全愈合了，有没有复发。乌云每天想的都是这些事，这么温习功课似的把这些念头梳理一遍。乌云又从石头上站起来，舔着大肚子，用手小心地护着，在河边跪下来，再去洗那些脏布头。河水从不知晓的远处流来，在他那双渗着血水的浮肿的手边划了一个弧，然后朝远方流走了。总有流来的，总有流走的，却总是流淌不尽。关山林想起乌云的时候是盛夏季节，部队那个时候在鄂南集结休整，部队几个月来连续打仗奔袭，一气儿从河北跑到河南，又从河南跑到湖北，期间翻涉了多少高山大河，零零碎碎打了不少仗，又和小诸葛白崇禧的几十万军队兜了那么久的圈子，实在是困顿了，疲乏了。野战军总部那时候也需要考虑怎么寻找战机的问题，所以部队就得到了休整待命的指示。这一休整就休整了一个月。那天关山林去下面部队检查训练，回到师部觉得渴得厉害，也是闲得有些发燥，就叫晋中人去弄了一只鸡，弄些酒，又叫少月去把政委叫来， 两个人饮酒说话。吴进水来的时候，酒已经斟上了，噼啪的在大海碗里冒着气泡。关山林嫌天气热，早已经脱了上衣。两个人先不说话，坐在桌前，各自喝了一大碗，又重新斟满酒。这才把掏钵里的炒豌豆一个人抓了一把往嘴里丢着。关山林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想起吴云的，他嘴里含着几粒豌豆，眼珠子陡然发直了，愣愣地呆在那里。吴进水先是一动不动地撕着鸡皮，他一边撕着一边说着部队的事情。突然他发觉身边的那个人没有动静了，这才看到关山林在发呆。吴进水做政委做出了门道，又跟关山林朝夕共处这么多日子，知道关山林这个人心里是从来不放事儿的，天大的难事到了他那里也存不下，从来没有见过他皱过眉头，真正是个油锤一敲一冒火花的铁打钢铸的汉子。吴进水一看就猜出他是在想老婆了。吴进水把酒碗端起来说，老关，喝酒。关山林和吴进水碰了下碗，两个人吱啦一声各喝了一大口。吴进水放下酒碗，老关啊，天热得很呐，不挪窝都整天一身臭汗呐。关山林直着眼珠子六神无主地说，你一个男蛮子，油锅里泡出来的，怎么也说热的话？哎，都是肉长的嘛，怎么我就不知道热？这好比你有一张嘴，我有一张嘴，都是要吃的。我也是人生父母养的，我怎么就不知道热呢？哎，老吴啊，我可没听你说过这种话呀。你这叫什么话？怎么这种话？你说的，我就说不得？未必做政治工作的人都活该吃素？嘿嘿，你这个人呢，你吃什么素啊？你怎么吃素了？你老婆一直跟在咱们后头，我们到那儿，屁股没坐热她就到了，抢人似的。你前两天不是还去了趟汉口吗？夜里都没回来，你说你吃的什么素啊？嘿嘿嘿，我去汉口那是开会，你又不是不知道。嘿，搂草打兔子的事儿，你总不能说我是犯自由主义吧？吴进水这么说着，知道话已经说到节骨眼上了，他又喝了一口酒，放下酒碗。老关呐，为什么不把你老婆也弄到身边来呢？弄到身边来有个照应，大伙都好嘛。关山林听了这话好一阵不作声，用蒲扇狠狠地扇着，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怎么不想弄来啊？头年回来的时候就有了这个主意，哎，谁知道回来就打起来了。打完了一抬腿又过了黄河，一抬腿又过了长江，窜出了上千里地。别说离得太远够不着边儿，忙也忙昏了头，完全忘了那码子事儿。嘿，也罢，看这形势啊， 若是打得上仗，解放全中国也远不到哪儿去了。等那一天，我头一桩事儿就是告假去沈阳，把我老婆接来。武进水听关山林说的有些凄惶，心里就拿定主意，这件事儿他得管，说什么也得把师长的老婆弄来。当下自是不说什么，过后吴进水开始行动。那段日子部队休整待命，有时间操办这件事儿。吴进水先是要政治部主任去汉口办事的时候，把师长老婆的行踪打听清楚。政治部主任到了武汉，就找先遣团的人，通过军用台和沈阳方面联系，费了几道周折，弄清楚乌云现在是在一家战地医院里。政治部主任回来以后，把情况向吴进水汇报了。吴进水又写了一封信，要通讯员送到军部自己一个搞后勤的老乡那儿。信上把关山林的情况说了，乌云的情况也说了，要老乡帮忙把乌云调到他们那里去。那个老乡爽快得很，当下就叫通讯员带了一张纸条回来，纸条上只写了四个字，把人弄来。吴进水看过纸条，会心的笑了，事情办到这一步，万事只欠东风。吴进水便去找东风，吴进水把事情全告诉关山林了。关山林先是一阵激动，后来又有些为难，因为部队已接到命令向湖南开拔，要打白崇禧了。吴进水恨铁不成钢地说，你这个人呐，怎么这么傻呀，小吴弄来又不是要他去打仗，军后勤多大的摊子安不下他，要他跟着你去风餐露宿的拼命。关山林想了想也对，自然就同意下来，剩下的就是派谁去接乌云的问题。乌云不可能自己一个人来部队，那个时候关山林不知道乌云怀孕的事儿，知道了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了，可是不知道。接乌云的最好人选当然是邵岳了，可是马上要打仗了，邵岳是不能去的。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叫晋中人去。当下把晋中人找来交代清楚，又去供需处领了一笔盘缠，说走就走，第二天晋中人就上路了。晋中人一路风尘，十天之后赶到乌云所在的那所野战医院，期间费了不少的周折。晋中人的出现让乌云好一阵惊喜，他看着晋中人半天说不出话来，喉间哽咽如涩，更加吃惊的却是晋中人。晋中人是被一个快出院的伤员领到河边去的。那个人叫了一声乌云，只见一个大腹便便、面色憔悴、手脚浮肿、衣着不整、手里拎着一床水淋淋的、满是血污的床单的女人回过头来。晋中人一下子竟没有认出这就是乌云，好半天他都不相信他就是乌云。乌云也呆呆地愣在那儿，手中的湿床单弄湿了他的衣服，还是晋中人跑过去把跪在河边的乌云用力地扶了起来。晋中人一向憨讷少话，他不明白乌云怎么会弄成这个样，怎么会落得这样潦倒， 虽然他目光回避着乌云的大肚子，但是情况仍忍不住要搞清楚。其实又有什么要搞清楚的？人家那个样子，一个大肚子挺在那儿，还有什么不清楚呢？晋中人虽说不善言辞，闷闷的，但想着乌云从前那个光彩夺人的小葱样，再看看眼前这个地覆天翻的乌云，他心里涌起一股酸楚。乌云不知道晋中人怎么想的，却对晋中人的突然出现惊喜万分，像万般危急中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一把拽住了晋中人，把晋中人吓了一大跳。乌云那种失态是有道理的。乌云那个时候怀孕已经足月，说话间就要临盆，要说人在医院里生个孩子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医院是野战医院，管的是伤兵不是产妇，不要说野战医院自己就整天忙得手脚朝天，就是孩子生下来谁又能够照料乌云呢？再说乌云这是头胎，没有经验，不知道应该如何应付，心里慌得很。正是没主张的时候，谁知天上掉下来一个晋中人，晋中人把乌云搀着到河边的石头上坐下，乌云和晋中人就守着河边那一大堆脏兮兮的被单说话。乌云说的不是自己，而是关山林。乌云向晋中人急切地打听关山林的情况，乌云把关山林从头发到脚趾都问了一个遍，知道关山林确实没有出什么问题，人好好的，这才松了一口气。接乌云走的事是晋中人说出来的，乌云听了以后一时说不出话来，他轻轻地撩了撩滑落在额前的一绺头发，眼圈竟有些发红。乌云就把自己的情况说给晋中人听了。晋中人来之前并不知道乌云怀孕的事，这时候有些拿不定主意，不知道该把乌云怎么办。乌云却铁了心要走，立刻就走到关山林身边去。乌云要把孩子生在关山林的身边，那样他才有一个真正的安全感。晋中人的任务本来就是来接乌云的，虽然情况有些变化，但乌云既然已经做了决定，他也不再多说，当下两个人就回到医院做准备。晋中人拿着介绍信去找组织，乌云收拾自己的东西。乌云也没有什么可收拾的，无非是几件换洗的衣服几本书而已。乌云出门的时候梳了梳头换了衣服，收拾得精神多了。临出门的时候他忽然说了一句，小金，你说他要是见了我这个样子他会怎么样，会怎么想？晋中人当然知道乌云说的那个他是谁。晋中人愣着，晋中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镜中人和乌云归心似箭，一刻也不愿意耽搁，当天就离开了野战医院，先搭一辆送伤员的车，在路上颠簸了一夜，中途又转了一道车，第二天早上到了平汉县上的一个重镇。晋中人先把乌云安置在火车站旁边的一家大车店里，自己跑去打听车次。乌云实在是累极了，怀里抱着包袱，歪在那里就睡着了。一觉醒过来，晋中人才回来，抱着一包烧饼，还有一个西瓜。晋中人告诉乌云说，下午就有一趟去汉口的车，说着就拿烧饼给乌云吃。乌云也确实饿极了，抓过烧饼就啃，一口气吃了四个，把晋中人看得目瞪口呆。两个人吃了烧饼又开西瓜，西瓜有些生，但是两个人都不是娇贵的人，依然香香甜甜的把一个西瓜吃得瓜皮泛白才罢休。东西吃完了，已经是中午了，晋中人去把账结了，拎着包袱带着乌云去车站等车。这个时候乌云觉得肚子有些隐隐作痛，他先是有些发慌，不知道是不是要临盆了，但是想到一会儿就要上车，只要一个晚上，明天天一亮就可以到汉口，便有了一些宽慰，有了一些希望，自己就暗暗地忍着。两个人到了车站，等了一阵儿，火车果然来了，上车下车的人很多，扛包的，拎箱的，站台上一片混乱。晋中人一手拎着包袱，一手紧紧地拽着乌云往车上挤，乌云只知道用手护着肚子，什么力气也用不上。好容易挤上车，晋中人把乌云安排在一个位置上，顾不得擦一把汗就去办票。等晋中人办好票回到车厢，却看不见乌云的人了，他沿着车厢找了一圈，男女老少各色人都不少，就是不见乌云。晋中人这下子急了，他跳下火车满站台寻找，终于在一堆棉花包边找到了一个垂头丧气的抱着包袱坐在那里的乌云。原来乌云坐在车上的时候，车长从那边过，车长一看乌云的肚子，看出她是个孕妇，而且是瓜熟蒂落的样子了，于是问乌云。乌云不知道掩饰，如实地说了。车长是个过来人，掐指一算，知道这个女人是要生了，车长就不让乌云坐这趟车，怕是把孩子生在车上。车是一开动就停不下来，找人接生已经是个问题，如果有个好歹，谁来负这个责任呢？车长当然不知道乌云是解放军，当下就把乌云赶下了火车。乌云舔着一个大肚子，拖累的连说话的念头都没有，自然被乖乖的赶下车了。 晋中人听了乌云的话，很生气。火车眼看要开了，他顾不上许多，拉着乌云重新往车上走。谁知道车长是个有心人，他料定这个大肚子女人会趁着混乱再度上车的。他先在登车处等着，见乌云来了，他伸手就拦住。晋中人说，你让他上去吧，我们要去汉口。车长说，你们去汉口可以，你们去哪儿都行，可是你们不能上我的车。票我们都办了，又不赖你的。不是票，是人。人你怕什么？我们是解放军，我们又不做坏事。解放军同志，你是解放军我知道，你的衣服我认出来了，我也有个兄弟在当解放军，还是个班长呢。但是你们还是不能上车，你们要是把孩子给我生在车上，我怎么办呢？ 我们不会生，我们保证不生。 解放军同志啊，生孩子的事儿，你当是什么呀？你保证得了？车长虽然笑着，却把车门堵得死死的，一副毫不通融的样子。乌云护着肚子站在一边，觉得愧得脸红，开不得口。晋中人口笨，不善言辞，碍着对方是老百姓，有纪律保护，发作不得。眼见火车鸣了笛，绿衣红帽的站长提着一盏信号灯往车头车尾摇着，火车就要启动了，没有时间废话。他拽了乌云的手就往车尾跑，跑到最末一节车厢时，人家车门已经关上了。晋中人就去拉下车窗，先是把包袱丢了进去，再把乌云扛起来，二话不说就往车窗里塞，先塞进了乌云，自己又爬了进去。车长在那头看得一清二楚，想要追上来的时候，人早已经爬进车厢了。车长急了，反身上车，找来两名年轻力壮的乘务员，直奔最后一节车厢而来，一来就拽起乌云要往下抬。晋中人上前阻拦，无奈两个乘务员力气很大，又有车长在一旁相帮，哪儿拦得住呢？这时候火车已在徐徐滑动，乌云已经被人抬到了门口。晋中人一时急了，顺手从腰里把匣子枪拔了出来，高高的举着，冲着车长和乘务员吼道，你们找死，你们把他放下来，否则我毙了你们。车长和乘务员哪见过这种阵势，脸都吓白了，连忙松开乌云。车长拿手去拦，他说，解放军同志，别开枪啊，有话好商量。晋中人红着脸说，你们让坐车就商量，不让坐车你们就和我这枪商量。车长连连说，让座让座，尽管坐好了。一边说着一边往后退，退到车厢门口，算计着子弹已经打不上了，扭头就溜了。两个乘务员自然也是避着谁腿长，也跟着溜了。等车长和乘务员离开之后，晋中人收了枪，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水，帮着乌云找个地方坐下来。车上人很多，大都是部队上的，也有地方上的干部、商人、学生。有几个当兵的知道乌云也是军人，很同情他，就挤出一个位置来让乌云坐。晋中人千感激万感激，自己已是没有位子了，只能站着。他见周围的人都朝他和他腰间的枪投来各种各样的目光，他的脸红了，一时觉得背上汗淋淋的难受。 乌云在卡车上敞着风颠簸了一昼夜，本来已经累坏了，又受了一场折腾和惊吓，一旦坐定松出一口气，肚子又开始疼了起来。起先他还忍着，后来疼得厉害了，额上有汗珠子往外渗，脸变得蜡黄。旁边一个解放军发现了，就说：“同志，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晋中人站在一边打盹儿，听了这话，连忙睁开眼睛，扭过头来，一看吓了一跳。晋中人忙说：“乌云同志，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乌云说不出话，疼得叫了起来。他双手护着肚子，人开始往下滑。晋中人吓得连忙把他抱住，旁边的几个解放军也七手八脚的帮忙把人扶了起来。几个先前坐着的解放军干脆起来，把位子都让给了吴云，让他在那上面靠着。晋中人急地说：“ 吴云同志，你说话，你说话呀！” 旁边的一个解放军说：“他是疼，他怎么说得出话呢？ 你快去给他弄杯水来。” 晋中人连忙跑去找乘务员弄水，这一回没费多少口舌，人家立刻给了。晋中人端着水杯回来，一路上洒了半杯，送到乌云的嘴边，乌云却不喝，只是闭着眼睛呻吟着。晋中人不知道乌云出了什么问题，急得直跺脚。旁边有一位地方干部，看模样是过来人，这时候就说：“他不是口干，是动了胎气，要生啊。”晋中人听了这话，立刻目瞪口呆，额头上一片冰凉。晋中人此番北上，任务是要把乌云接回部队，这个任务分明担着首长的干系。如今首长的老婆眼睁睁的要在他面前生产了，就算不说干系的话，他长这么大既没有见过生孩子，也不知道孩子怎么个生法，让他拿一个眼见着要临盆的乌云怎么办呢？晋中人急了，急得汗如泉涌。晋中人这么一急，反倒把一个木讷口笨的人急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来。晋中人拨开众人，在乌云面前蹲下，咽了一口唾沫说：“乌云同志，我知道你是要生了，你要生当然可以，我这个做叔叔的也急着要看着孩子一眼呢。可是你生，你不能在这车上生，车上生的孩子不见天不着地儿，日后你让他怎么长啊？你要忍着挺着，把他带到汉口上，你在那里把他生下来，孩子是你的，也是咱部队上的，是咱部队上的种，咱首长在等着他，咱部队上千千万万个叔叔伯伯在等他，等他去要欢迎他呢。就冲这个，你现在不能生，你要忍着挺着抗着，你就忍一忍，你把他带着，你把他把这个孩子生到咱们队伍上，升到首长身边，好不好啊？”晋中人说完，自己被自己这番话感动得红了眼圈。乌云半靠在那里，听见了晋中人的话，他闭着眼睛轻轻地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乌云伸出一只手去摸椅背，他是想要撑起身子来，晋中人连忙去扶他。 乌云撑起来，先是把疼痛咬在碎米似的牙齿间，不呻吟了。接下来把眼睛睁开来，大家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大家看到乌云的眼睛骤然一亮，脸上浮现出一种明白，一种觉醒。他把身子挪直了，用力夹紧双腿，然后把上身蜷下去，用头和膝盖做成一个坚定的城堡，紧紧地护住他的肚子，再也不动，再也不声响。人们站在那里愣了一会儿，人们突然明白了，这个女人是在用这种奇怪的但是却坚决的姿势挺着，她是要护住她肚子里的那个孩子。她真的听信了晋中人的话，要把她肚子里的孩子执拗的带到汉口去生。人们一下子被他的这种近似于无望的举动感动了，人们的眼睛全都潮湿了，晋中人则让可笑的眼泪流了下来。晋中人在咣当咣当的火车上像个木头人似的站着，再也开不得口，他就那么一直站到了汉口。火车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停在汉口江岸站。晋中人几乎是半抱半扶着把乌云弄下车，直奔车站边上的一家私家郎中的诊所而去。那是一家牙医，门口吊着一个用纸糊的灯笼做成的巨大的牙齿。几分钟之后，乌云在这家牙医的诊所里生下了他的孩子，那个孩子是个男孩。然而这个时刻，关山林正带着部队行进在湖南永丰界岭一带的崇山峻岭之中。在此之前，经过休整后的九师奉命接替疲惫不堪的兵团先遣师，与躲在湖南广西一带的白崇禧桂系主力周旋，打了几仗收获不大。邵阳兵变之后，九师追击叛军曾在黄土岭地区追上了敌人的一个团，当时天正在下雨，侦察兵和前卫部队报上来的情报都有失准确，只说是一股零星逃兵，因为部队强行军一整天，战斗力下降，关山林没有引起重视，只是一个营去进行战术性包围，师主力则安营扎寨准备过夜。谁知道被包围的是敌军138师的一个整团。到了后半夜，雨越下越大，该团开始突围，只个八小时，该团就轻松地撕开包围圈，大摇大摆而去。等关山林接到报告赶到时，看到的只是一片乱糟糟的脚印儿，阵地上留下几十具尸体，其中有一半是我方的。关山林这一气非同小可，也就是这一气导致了关山林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一周之后，九师追踪一支流窜之敌来到永丰地区，在永丰打了一仗，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便占领了永丰。关山林求战心切，命令各部在永丰不做停留，朝青树坪方向攻击前进。第二天，九师抵近青树坪，当即遭到界岭守敌桂系七军的顽强阻止。枪声一响， 关山林激动的连头发茬子都竖立起来。天津攻坚战后，部队一路南下，过黄河，渡长江，进汉口，下鄂南湘北，一直没有碰到一个像样的对手。半年多不疼不痒的战事，关山林早就手痒了。一周前在黄土岭，本来咬住了敌人的一个整团，却因情报不准和自己掉以轻心而失误战机，让敌人跑掉了。作为一个军人，关山林倍感奇耻大辱。现在突然遇到这样一个对手，哪里还肯放过？军部这个时候传来兵团的命令，命令九师不得盲目前进。关山林从袁正方手中接过那份电报，看了看，丢在了一边。他现在已经把所有来自他之外的命令都置之度外了。他用一种近似于平淡的口气指示袁正方，下令部队咬住敌人不放，在青树坪与敌军决一雌雄。吴进水有些担心地说，老关呐，兵团的命令很明确呀，我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关山林不屑地说， 兵团根本不知道我这里的战局，谈什么盲目不盲目，他们的话只当是没听见，要问起来就说接到命令的时候我们已经收不住手了。 关山林说完便俯身于地图，再不与人交谈。关山林的错误自然有刚愎自用、求战心切的成分在内，但是更多的原因是他完全不了解解放战争的总体局势。如果说战争是一盘棋的话，他只不过是一个棋盘中的一枚小小的棋子儿。战争的总体局势并不操纵在他的手中，而是战争双方的主帅手中。关山林根本不知道，就在他打算与对方决一死战的时候，作为战争主帅的另一方白崇禧也打算吃掉他这个孤军深入的共军师。半年来，白崇禧空拥几十万大军，被解放军从长江以北撵到江南，又从武汉撵到湖南、贵州的大山，撵得苦不堪言，窝囊之极。白崇禧英雄一生，谋略一世，这也算是平生头一回的大耻辱。此番九师孤军深入，与他的主力七军相遇，算是撞到他的枪口上来了。白崇禧谋略过人，算计是精到的。他想，青树坪在湘桂县上，进可经两湘威逼长沙，退可至宝庆做壁上观，再不然就退到怀化。这仗打赢了，给对手林彪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教训，同时也可对战局起到扭转作用。如果打输了，退路是留在那里的，即便贵州也无立锥之地，南下回广西老家总可以吧。所以白崇禧在关山林下达战斗命令的同时，也向自己的副官口述了他的战斗命令。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